今天是周末啊，我 相 信可能很多朋友现在是在家里听我们节目的啊， 哦、 尤其很多忠实的听众，对不对？ 床坐着不动， 哎、就是打开收音机啊，让我们两个人伴着您一起起床。啊啊，这个当然有很多人就会利用周末的时间来收拾一下房间，哎、对吧？ 有可能， 哎，打扫一下屋子啊，等等的。 一个星期了吗？ 对，你有没有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 嗯， 其实就是你家里啊，有哎，前一段时间特别火，有个叫什么断舍离，对吧？ 有 一种东西叫断舍离。 管着看家找不着， 哎， 什么都没了。 哎，你怎么去哪？我手机呢？断舍离了。 你有的舍，你是。 哎，就是你会发现家里有很多东西是你，就是有点鸡肋的东西，就是扔了可惜，留着没用，而且还有一种是，比如说你特别想扔， 哎， 家里其他人不让扔的那种。 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你家里有没有那种就你特别想扔了的，但是呢， 家人 其他人就是 持不同意见 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命运怎么样了呢？ 哎， 关键是对吧？哎，据说哈， 嗯， 据说这个侯宝林大师特别节俭 哦， 啊，就曾经他们家有一个已经非常破的这个笤帚， 嗯嗯嗯， 趁他不在， 哦、 家里人给扔那个原来是胡同口的这垃圾堆里 啊、 哦，趁他不在啊， 嗯、哦、嗯、 等他回来的时候呢， 啊、 哦，举着一个说，哎，你看这不是谁扔的笤帚还能用呢，我就给拿回来。你 这 家里人都已经 侯宝林大师自己说的吧？这是真事儿啊啊啊！ 这就已经没办法了。家里人表示，就是你扔了，他也不觉得是自己家的， 这就跟这、啊、你扔远点啊，是吧？ 哎哎，这个大家可以讲一讲啊，讲一讲，就是无论是跟父母啊啊夫妻呀、啊，或者是朋友合租，反正就是你觉得没用给扔了。 嗯， 前两天我一朋友也是， 哎， 他跟人租房子一起，他妈来说帮你收拾收拾吧，新租的房子，看门口有一堆鞋，哎，这鞋太脏太脏，就给卖了 啊， 还是扔了哈。 嗯， 结果回来之后是合租别人的， 那嚯、啊，这好家伙， 这严重点， 这卖别人的东西啊。 但是他妈主任感觉这么脏，这么多土，这指定是不要了 啊 啊, 啊，你明白吧？啊，但不，后来赔人1000多块钱。哎、 但是，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一个东西 啊、 哦，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过那种地下车库里，或者是某个地方， 哦、 经常会停着， 对， 就停着那种全上面全部是灰，就感觉多少年没动的那些车， 别碰，一碰个噗，那土就起来。 对、啊、我每次就啊，你不要，你留个电话号码，我要啊。 那我估计你开上也很麻烦 哦、嗯。反正我就每次看到那种车，我都特别好奇， 着急是吧？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种车？啊、反正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就是家里有没有哪些你特别想扔了，但是其他人不让扔的这种东西啊？ 对，你是怎么办的呢？ 哎、 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对、啊，今天小朋友开学 哦， 9月1号嘛。 对， 好好学习哦。 哎，今天这个开学第一课，我们学一学断舍离啊。 可怎么跟家人交流嘛？魔草儿也说，对，你们就是伴着一丈魔赖床呢。 哎呀， 现在已经从那个以前是秀恩爱，现在是互相揭发。 哎， 啊、挺好啊， 挺好，挺好，挺好。大家周末的早晨啊，来运动起来。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这个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啊。嗯、北京120999急救费可以手机支付，九月实行直接负责制。 嗯啊，手接负责，就第一个 手 接 啊，手接负责制啊。 对，另外呢，心慌、失眠、精神不好、食欲差，开学了您得注意孩子的假期综合症。 你信不信？我们说完了这一条新闻以后，很多孩子现在正坐在车上，爸爸，我有症状了，爸爸。 什么症状啊？ 过来， 有时候食欲差， 我这 里赶紧吃6个包子， 来 食欲 把笤帚疙瘩拿过来，我这里有解药。 爸爸，笤帚疙瘩昨晚被我扔了。 还有三成影片撤档啊，困扰院线，困惑观众，困窘片方。 嗯，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跟大家说啊，今天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 对对对对对，奖品还有由来呢。 哎呀， 说得好，是秋风起，蟹脚痒、哦、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 哎呀， 首选金世尊大闸蟹。 哎呀， 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 嗯， 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的老品牌。 我、嗯、 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嗯，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嗯、预订电话是52886111， 嗯， 52886111， 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我女朋友听见。 哎，但是我们这奖品就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 嗯， 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嗯，各位啊，今天晚上只要您就是不是今天晚上了？为什么我要说今天晚上就是已经想到吃晚饭吃螃蟹了是吧？就是今天啊，你只要跟我们互动，在互动的内容后面加上自己的手机号， 对， 我们就知道您是想要奖品了。那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 这可是礼品，可是有限的。 哎呀， 大家可想着阳澄湖， 我们一天只有一份吧，是吧？ 对、而且这是有季节性的呀， 阳澄湖大闸蟹啊。好，关注一下， 说着扔东西的事儿，赢着大闸蟹。 对，来说一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最新了解，从今年九月份开始，120999两大院前急救的调度系统将会实行首接负责制。那今后120999调度指挥中心谁先受理急救呼叫电话，就要对急救车组人员、电话接听受理、急救车辆调派等全程负责到底。与此同时，针对目前院前急救服务费用只用现金支付的局限呢，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院前医疗急救费用将会实现多种简易快捷支付方式，改变目前急救费用单一什么现金支付的方式啊，建立诸如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支付方式，而医保病人呢将会实现社保卡直接结算。同时建立健全急救志愿者招募管理工作机制，通过引入志愿者，增加急救服务供给能力，并扩大社会公众的急救服务参与能力，尽最大努力解决危急重症患者的这个搬台问题啊。 哎，真的是，你要是大家都学过急救，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嗯 啊、有的时候这别人发生一些意外的话，您想帮忙不知道怎么办好。 哎， 再来关注呢，日前有一个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在北京正式上线。 嗯， 这是治理网络谣言、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大举措。 哎， 旨在为广大群众提供辨识谣言、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近年来呢，咱们国家这互联网迅猛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网络谣言时有出现，误导了公共的舆论啊，尤其是在家长群里边，这个叔叔阿姨们是吧？就爸妈辈儿的，哎呀，这个明天得吃8个萝卜每天。 所以我建议，就是这个平台建立起来以后啊，给爸爸妈妈直接就收藏这个平台。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找啊，人家这叫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嗯。另外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这个想要拿到我们的奖品的话，你得先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啊。 哎，对， 比如说您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你特别想扔，但是其他人不想扔的，您不能直接就发过来一个，哎，我要螃蟹啊，甚至还有的人直接不发我要螃蟹，直接发大螃蟹。 这是您的名， 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 这是抽不中的。 对 对, 对, 对， 我们得在互动话题的人员里抽。 哎， 到前面这个。 对，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随着智能手机、电子产品等更新换代加速，网络闲置商品买卖也呈现热潮、 哦、 相关投诉也随之增多。近日北京工商局公布了123157月份消费者投诉分析公示，7月份二手电子商品交易成为了投诉热点问题，集中反映在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消费者收到的商品与网站宣传不一致，工商部门也在此提醒消费者，为了避免网络交易骗局，购买二手商品一定要选择正规、具有一定规模且信誉良好的平台，要全程通过平台账户进行交流，切勿通过微信、QQ 等工具私下沟通和交易。二是因为二手商品销售的时候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或者是故障，购买之前你应该仔细阅读商品说明，说明不清晰的要与商家进行确认啊。 嗯， 对对对对对，你不能 说这个二手商品，你看你比如说 你要么扔了，要么把它卖了啊。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在捡的时候或者是在买的时候啊，你要看好了啊。 嗯，对，我要一包黑色的，什么皮的，哎、什么样都合适。最后发现有一洞。 哎，好。 再来关注呢中消协啊，八月底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 APP 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呢超过八成的受访者曾经遭遇个人信息泄露。此前呢中消协这个组织开展了这个问卷调查，调查采取在线网络调查的方式，共计回收有效问卷5458份。哎呦，这个调查问卷结果就显示遇到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人数占比为 85.2% 呢。哎呀，当这个信息泄露之后呢，大约 86.5% 的受访者曾经收到过推销电话或者短信的骚扰啊，比如大帅。大约 75% 的受访者接到过诈骗电话，大约 63.4% 的受访者收到过垃圾邮件，这三项排名呢位居个人信息泄露前三位。 的确是，改天我们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个人信息泄露之后的这个一些应对办法，好吧？ 看个大帅气的呀， 对，这嘴都瓢了，我跟你说。再来关注一下，9月1号开始呢，外省市号牌的小客车可以直接在北京市进行车辆检验，不必再到车辆登记地办理委托检验手续，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通检。同时6年内免检车辆可以直接在北京市交管部门申请核发检验标志。交管部门介绍，与以往相比呢，新措施实施后，外省市车辆在北京市检验无需再到车辆注册登记地办理委托检验手续，就可以在北京市直接检验，并且可以直接申领检验合格标志。但是外省市危险货物运输车和摩托车需要在本市进行异地检验的，仍需要持登记证书和行驶证原件到登记地车管部门来这个办理委托检验手续之后，再到北京市办理车辆检验和申请核发检验标志手续。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大家都想扔什么啊，又有什么被拦住了 都想扔。 哎，我看一下韩卫东哈、韩卫东说，我就想把我家现在那两只就暹罗猫给扔了，是叫暹罗猫， 暹罗猫 啊给扔了。说这两个家伙以前是在客厅沙发上睡，后来进卧室沙发上睡，不让进卧室就一直不停的叫，今年居然还要上床上睡啊，现在更加得寸进尺，搂着我老婆睡，我现在在客厅沙发睡啊。我大螃蟹呢？是这样啊，我是觉得是这样，韩卫东啊，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段微信的描述啊，我觉得最该扔的是你，因为你已经基本没啥用了。 你这说的不对 啊， 他已经被扔出来了， 对， 从卧室都出到客厅了， 已经扔到客厅了。 对对 对， 你敢扔？你试试，你老婆能真把你扔了？ 那猫你扔，这还自己回来？ 哎呀， 没有那个笑话吗？扔出去好远好远， 对， 打掉，你怎么还没回来？狗都回来了，就是你扔哇，我给它扔山沟里，它都回来了。这个小笑脸说，那真是可多了，哎，我真的是我扔了，我妈就能到小区门口垃圾箱里给捡回来，我都发了愁了，我这简直是拉锯战。 不，这个真的是有一些老人，他们因为我们 比较节俭， 节俭的过过苦日子，所以对于所有的东西都特别的就是珍惜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人生几不说，王一大帅，你把大闸蟹扔过来吧！ 哎呀， 那对我们来说可太痛苦了。大帅扔我就去捡， 你得离得多近呢啊！你好啊，大家还有人在那地方光发这个， 光咬螃蟹是不可能的啊！您得跟我们互动，扔东西的故事。 对， 家人不想扔，您特别想扔，是怎么处理的？ 看一下 WMF 说了啊。音响功放我都闲置10年了，也舍不得扔，真没用，还占地儿，你说怎么办呢？ 有一阵儿特别流行买这个。 其实这条不重要，我最重要是第二条，我要礼品大闸蟹啊，135对。 不是，你听他那意思特别像，我用闲置十年的功放换大闸蟹， 换你的大闸蟹 还不行吗？ 哎， 你要把这功放给大帅，可能 哎，这个功放其实以前啊，就前几年结婚的时候，好像是他们必备的一套，在家唱卡拉 OK 那种感觉。 对对对，什么二什么几点几，什么四， 什么5.5，什么环绕立体声， 对对 对, 对、有两个低音，一个中置，还有两个落地的、 哎、 啊，然后再带一个功放。 哎， 那会儿大家后来发现邻居都不干呢，说你一唱，人说他们家又装修了。他们家 又闹猫呢 啊！ 他们家又 行， 夫妻两个又吵架呢啊！ 对，吵架用麦克风的可不多呀。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家里有哪些东西是你想扔，但是家人不让扔的东西？ 城南李院长说、只要还能用、还能发挥余热的东西，我可都舍不得扔。不光不舍得扔家里的东西，老公说了，我路过废品站的时候，眼睛都露出了贪婪的光芒。 哎，其实啊，我特别 要改了。 没有，我特别理解这个城南李院长 啊， 就是有的时候我经过那些，比如说他不是废品站啊，是那种比如说堆满了各种各样子的杂物的地方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淘宝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干这个，这个东西可以干那个，它可以，就是你懂 我 那种， 把东西给你，你挺开心的。 不，你给我的这个东西，我可能未必瞧得上，你知道吗？对，我就一定要在一堆的东西里面。 哎，咱们俩做个节目叫《我们绝交》吧。 真的，我要在一堆东西里， 哦、 我喜欢去扒拉，就扒拉，哎，扒拉这个东西，哎，看， 刨着呗， 哎，就看这个东西，哎，挺好用，挺好用。当然，对，哎，这个应该挺好吃，哎， 哎，那是不是你们家人往外扔东西，你往回捡呀？ 不，基本我们他们不敢扔。好，接下来 这东西挺好吃的，你刚才说什么？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发现现在大家比以前都直接多了，原来都说、不知道我这信息能不能赢得奖品，现在直接后面的、要大螃蟹、 对， 我的螃蟹呢？ 对，给我一个，快点！ 对， 我喜欢大家的这样直白， 对，都是、 来，就这么直白啊、都甩过来吧、我们接下来先来说两条新闻啊，先说一说今天这个孩子开学的日子啊，前几天这个开学大片都已经上演了啊，比如说前两天刚刚看到一条新闻，在这个就在高速上啊，有来自山东淄博的一辆大巴车啊。在北京学习完了以后返回淄博的途中着火了。 哎呦、 着火了以后呢，这当然他们车上拉的都是一些学生嘛。没有人伤亡啊，他们都下来了，但是他们的行李都被烧了。 哎， 于是呢这帮学生呢就在马路边上拍起了视频，然后直接就告诉老师，老师我们的作业是真的被烧了。 说还有这个心情，当然了，这个训练有素能逃生也是不错，不过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对，但是这个老师说没事，那我重新留吧。 哎，好，所以今天那个说开学以后啊，一定要注意孩子们有一些假期综合征啊 啊，对，你看什么心慌失眠、精神不好、食欲差，这跟这个休了长假回来上班的感觉差不多了。 对， 他这假比您还得长。 对，就是、 这两天就开学嘛，不少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孩子啊，幼儿园的孩子都出现了各种身体和情绪上的问题。对此呢，疾控专家说了，孩子们很可能出现了假期综合征。这个时候需要家长们及时帮助孩子调整作息时间，尽快的适应即将到来的校园生活。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在假期里玩的比较疯了。整个这个作息时间呢，可能都随着家长，现在真的有的小朋友上小学十点半还不睡觉。那怎么长个呢？所以你放假的时候不要让他太放松。 来看一下啊，家长要注意让孩子饮食均衡啊、三餐定时定量，同时加强锻炼，每天做适量的运动，从容应对开学后生活状态的改变啊。 而且你得督促他进入学习的状态了。你先不要说假期不用写作业啊，那个突击啊，有的家长居然这样。 现在啊，我真的发现就是家长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是在假期里啊，觉得哎呀，我要带孩子出去玩， 我不让他学习或者怎么样的，就有好多这种的，还有很多不是前天报新闻什么这个请假帮着请假带孩子出去玩的那种嘛， 帮着孩子说瞎话，这是不太。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学习也跟咱们那块不一样了，咱们原来一放假不都留一大本作业嘛，各个现在都不这么留了， 谁敢啊？ 都是这种让你去实践的，让你比如说你写一个研究任何一个东西的报告，比如研究大蒜，研究香菜，等等都可以，不过呢，在这儿我们还要再提醒一下哈，市疾控中心也说了，开学后一到两周往往是手足口病、水痘等等秋季传染病在校园内流行的一个高风险期、特别是许多孩子跟随父母到国内外探亲或者旅游归来后，家长尤其要关注孩子的健康状态，如果出现身体不适，比如高热呀、呕吐、腹泻、皮疹等传染病可疑症状，应该及时到医院诊治，就不要带病上课了，并且呢，应该及时将患病的信息和病情进展啊报告给班主任。 叫最爱 啊、这得是 这个 舍弃了什么难过的东西才这样、 对，来看一下大家的想要扔的东西啊， 对对对， 就是但是其他人不同意的吧，好不好、看一下啊，艾薇房车说了啊，我儿子八岁啊，三个整理箱的旧玩具都是小时候玩的，现在整年不碰，坚决不让扔 啊！你看也有小孩不让扔， 不是小孩就不让扔， 都是他爱， 我都是背着他整理。昨天上学给他拿出一双新袜子，他居然自己把新袜子收起来，又找出了一双旧袜子。 哎呦，我 还批评我喜新厌旧，我都不知道他随谁。 这个倒也是好习惯哈， 这儿子你应该值得骄傲啊！ 男孩这样真不多。 对呀、而且这么节俭， 还教育了你。 哎，你这 个家长 太不像话了啊、 你这样能对我一直好吗？ 你随谁？你这 好，这是不是老人带过呢？ 哎，有可能，有可能、 是吧？昨天我一双袜子破了个洞，我扔之前还真的思想都扔半天 啊、 到底怎么办呢？后来看这洞有点大、实在难以补了。哎呀，最后扔的时候就觉得心里撕裂了一块儿、 还好， 想象着他，我穿着他走过这儿，走过那儿，走过那儿。 哎呀，来，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小陈故事说，我老妈就什么东西都留着，礼品盒、饼干盒之类的东西全留着、 对对对对对对对， 人家没有用，家里落着跟一塔似的 啊、 我总是在他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给扔了、既成事实了，他也没办法。我大螃蟹在哪儿？ 对，好。哎，其实有的是这样，有的家长啊，他把那个礼品盒不扔啊，他如果做一个稍微的一个小改变，成为一个储物装置，那个就是你作为稍微做一下这个 对对对 艺术改造， 如果有一个两个还行，但你要十个二十个、 你可以就把它给就糊墙面啊。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早上愉快，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 你干嘛呢？自己在这儿 乐死我了！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 扔东西 啊，就是你有什么想要扔的东西，然后呢，那个就是又其他人又不让扔的，对吧？ 哦、 刚才不是有一个韩卫东嘛、哦，说他们家猫得寸进尺，从沙发上这个到卧室，从卧室到卧室的床上， 嗯、 现在都抱着他媳妇儿睡的。那这样一只猫，他想扔了，结果韩卫东给我发的说：“完了完了，出大事了！我老婆也听你们节目。”老婆说听说我要扔他的暹罗猫打电话过来跟我发飙呢，然后说要扣我2个月生活费。 我教你一个，以后这都得匿名。 哎呦， 这还叫的原名，谁还不知道啊？ 哎呀，好好家伙，好， 哎呀， 周福雷。再让你想要扔猫， 一起吃泡面的幸福。 哎，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 Evan 说了哈，那个刚刚城南吕院长的夫人是什么都舍不得扔，对不对？ 嗯， 我家媳妇儿是什么都想扔。 哎呀， 除了我跟孩子，我看没什么不想扔的了。 我的天， 是这样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媳妇儿，就是我估计你媳妇儿内心是在想，哼，要不是你俩能跑自己跑回来，谁说我不想扔了？ 关键是啊，千万别让你爱人和城南吕院长啊见面，你知道吗？主要是他快扔的快，这拿回去的更快， 哎、 好吧？他没给说路过这废品摊儿、哎，露出了贪婪的光芒。 嗯， 这个杨小杨说了，今天话题我喜欢。 嗯， 我有个读书分享的群， 哦、 就是从这个斯巴达勇士赛转化成读书群的一群小伙伴。 火， 每个月大家聚一次，分享自己最近看的一本书。我最近看的就是大帅说那断舍离。 嗯， 我准备听完你们的节目，我就开始收拾屋子。 嗯、 很好的，很多东西我根本都没用过，还占着地方。我准备把不用和闲置的物品在网上免费送给其他有需要的小伙伴， 哎、 让他继续发光。你看人家不是一般的扔啊。 对，然后 哎，我觉得这条他说的特别的好。 我要螃蟹。 哎，他也对，要螃蟹、 嗯。 哎，一会儿我们什么时候抽啊？第二时段快结束的时候再说吧。 对对 对， 对， 好不好？ 要螃蟹的写上自己电话啊。他就一般人不是扔，哎，人家是送给继续还需要的。 嗯、对，我觉得这 电费为宝、嗯。 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嗯、 这个。齐峰说了，对于扔东西这件事情，我媳妇儿可反对我了，因为每一次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总会扔很多的东西，然后她总能在那一堆东西里边，就再把它给找回来，找回10分之8，然后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扔掉，我说没用了呀，当然要扔掉。她说这些东西万一以后要有用呢？可是事实证明，那些东西往后1年之内她都没有动过。大螃蟹在哪？对，其实这个。 大螃蟹也没有动过， 对，没有很多媳妇儿的， 那很像大帅嘛，就刨出有用的东西来。 不是，我以前也这样，但是我后来真的发现这个东西越留越多，越留越多，而且也真的没用。 就是你不用的东西，好像永远不会用，你还不如赠给有缘人，不是有用的人，需要的人。 对对对对对。 人生几步说，其实每年要处理孩子闲置的衣服和书籍，要是能有那种跳蚤市场进行交换就好了。 嗯， 我们其实。您要在单位可以发起这个活动，闲置物品交换嘛？ 哎、对对对对对， 咱们中心不就有吗？ 嗯，是挺大家都挺好的，大家都抢啊！来看一下一丈魔 什么？你这 没有，就是抢自己心爱的、喜欢的东西嘛啊！这个一丈魔说了，我发现一个扔东西的规律 啊、 一丈魔开始总结了，你不是赖床吗？你再赖媳妇儿就把你扔了啊！ 不妨碍总结。 哎，他说扔自己的东西没人拦着，扔家人的东西。人家就该拦着了，所以呢，断舍离要升华的话，就互相扔啊。当然了，境界不够的话，这么做很容易就不是一家人了。哎，他 互相扔，他找不准脉搏，就是你不一定扔的是人家真觉得没用的呀，舍弃的、啊 哦。对对对对， 咱也不说人家说舍弃啊， 嗯、 舍弃对吧？ 你比如说我是这咱不是以前聊过吗？嗯，觉得异性买的最没用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你照这个什么那个 你要按照这个 手办模型全给你兜了出去。 对，你要是 那不得疯？ 怎么把媳妇儿那些什么洗化用品全给扔了啊？你看你媳妇儿， 你买四十双高跟鞋怎么办呢？ 好，我到现在都记得 Brandy 那条经典的微信。说我媳妇儿光洗澡的用品有五层多 架子，是吧？ 架子五层架子全排满了，每次洗澡一个小时，我都纳了闷了，你是在洗澡还是在炖汤啊？ 你看 Brandy 后来还跟咱们互动吗？ 哎，这很少啊，就被打了，你知道吗？ 不说媳妇儿没有素材了，哎、这个郭银 Jesse 说，我家东西是不是别人不扔啊？是我自己不舍得扔。记得我有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十几年前攒的一些资料，其实早就用不着了。但是我每次收拾东西的时候，我都要犹豫，这是扔还是不扔呢？结果这么一直拖了很久很久。关键我觉得扔的不是东西，是记忆和情感 啊。 我不怎么扔东西，尤其是朋友送的，我绝不。 我建议，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个，我跟他郭颖琪特别。这个有一点赞同的是、 啊、 就是一般那些文字资料我都不会扔，甭管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比如说我到现在家里还有当年的叫什么软件，大众软件 杂志， 什么电脑爱好者、 啊、 这些杂志、 啊、 好多年前，就有的时候偶尔回家你再把它拿出来翻一翻，翻翻十几年前的那个电脑价格、行情，这它的整个的发展脉络，你都觉得特别有意义。 你要写个电脑史？ 哎，不是不是，就是它特别有感情的、 哦， 所以我觉得文字的东西尽量不要扔，或者我反正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的作业本都留着，小学的都有。 人在这边哈、你问没问过那个阿姨收拾这些东西有多辛苦？ 哦，这倒是， 你跟他还不一样，你跟这些东西不是自己收拾，你光负责说，哎，这不许让你们都看了、啊。 对，我都是说这个不能 扔。然后你抬脚走了。 哎。这个其实我妈好像要给我扔过好多次，但是我爸不让扔、 哦、 我爸说别给他动啊，别给他动啊，就这样， 等我来。 哎，来，打火机在哪里啊？好， 哇，你们家里这个 好。接下来时间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家里有哪些东西是你特别想扔的，然后其实其他人又不想让你扔， 或者是你拦着别人舍弃的、啊、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先来说说亚运会吧。雅加达亚运会半程已过、哎、从金牌榜来看呢，亚洲体育整体格局变化不大啊。中日韩呢依旧是亚洲三强，上届无金入账的吉尔吉斯斯坦、约旦还有中国澳门、黎巴嫩等这个成为了金牌榜的新成员。由此可见呢，亚洲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体育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在世界体育版图当中呢，亚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亚运会是亚洲文化的阐释和表达，像武术、藤球、卡巴迪、龙舟等等项目成为亚运会独特魅力的展现。哎，我前些日子不是带听众坐游轮出去了吗？在这个去的地儿哈，日本真见着有卖那藤球的了。 哦， 真好玩。 是吗？ 我现在就又后悔为什么没买回来一个了。就是它就是编的又很硬吧，但你觉得那么硬你应该一踢它就坏了吧。没有，很有弹性啊、很有意思。我们来说说亚运会上这个选手的事儿。印度选手娜内什在女子摔跤50公斤级夺冠了啊，打破了亚运会印度女子摔跤项目零金牌的历史。这位23岁的女孩就是去年红遍我国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当中的原型啊，印度摔跤名将马哈维亚的亲侄女。 哎呦，这是真的是电影当中的情景变成了现实了。 对对对对对，人家不是说刻意在做一个故事，对吧？ 啊、 这真的是真事儿啊。 哎呦， 而43岁的乌兹别克斯坦妈妈选手丘索维金娜勇夺跳马的银牌，再一次上演了励志大片。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位妈妈非常不容易，而且已经43岁了，各位。而中国选手呢，张欣妍打破了韩国剑手亚运会32年的垄断，书写了逆风而起的传奇。蒋雯雯、蒋婷婷这对姐妹花三届亚运称雄，更有乘风破浪的豪情。国乒呢优势仍然不可撼动，王者之师自有王者的风范。竞技体育要勇于争第一，但又不止于争第一。亚洲能量是本届亚运会的口号，在亚运大家庭当中又一次 团聚之地呢，体育作为亚洲和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亚运会必将发挥独特的能量，谱写绚丽诗篇。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比赛嘛，就有输有赢，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昨天呢进行的一场比赛，当然就是中国女足 对日本， 对日本队，然后呢0-1输给了日本队，拿到了银牌，然后也是 银牌很可贵啊，就是、 很可贵。但是呢，就是说这一届日本队其实在很多项目上感觉都有一点那种就是紧追不舍的那种劲头啊， 就带着锋芒就上来了，是不是？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就是加紧练习啊。 但是那个日本女足一直是冠军， 嗯啊，日本的足球不管男足啊还是怎么样都是挺好的。但是 昨天的比赛我看了两眼哈，下了奇大无比的雨，就是已经大到什么程度，你稍微给这人一个近镜头都能看这个雨特别密的在瓢泼下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姑娘们啊，无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姑娘，真的都不容易、啊、 当然我们说另外一个花边消息 这个女足0-1不敌日本的比赛当中呢，现场观战的人员当中谁来了？马云来了啊，而且他还赛后参加了颁奖典礼。 为啥呢？ 对，就是跟姑娘们一起合影、然后呢而且还这个马云啊直接就是对姑娘们说你们特别棒啊。当然有记者这个时候就趁机马上就问，哎，你会不会投资女足？马云大声地说，必须的。 啊，这口音够重的。 哎呀，马云，咱说话算话好不好？好。 哎，这他真投了之后，我这现在对他就是 刮目相看了。 对对，我 对吧？ 当然，人家也不需要我刮目相看，就是我也没什么这么说，这么说好像有什么资格、哎，我也没什么资格。但是确实是， 如果你真投了的话， 对， 我们感谢你。 而且他投的对，真的，这个女足我说的实在比男足值得投。 值得投，值得投啊！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女排吧，好消息啊，3-0完胜日本晋级决赛。你看有输有赢啊， 对 吧？啊，说这个朱婷的进攻无解，成为了对手的噩梦啊！ 大拿、这就是咱们这。所以你看到的是彼此这种拼搏啊、而且现在大家已经不 像脚缠在一起 啊，对，不像以前的觉得只有金牌是可贵的，现在银牌也好，铜牌也好，第几名都好，都是付出努力的结果就可以，对吧？ 好 啊，再来说说这个， 先预告一下吧 今天有比赛， 对，今天晚上将会有这个19:30，中国男篮将会对战伊朗男篮。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当然要说一下啊，中国女篮将会对阵朝韩联队。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都在和我们聊着扔东西的什么样子的哲学啊。 其实大家这个就是觉得有用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嗯 啊，飞翔的黑豆芽说，家里我最想扔的就是我老爸攒的那些个废铁废纸啊、腿都掉了两个的破桌子。腿掉俩的破桌子是什么？ 腿掉了俩，那桌子还能立得住吗？好家伙啊， 也可能这挤在墙角是不是勉强可以。他说了，哎，我有一次就是我爸死活不让我卖，去年我回家瞒着他把废纸卖了，我第二天准备把这废铁也卖的时候，结果找不着了。原来他给我锁小黑屋里了。我今年回家废纸箱又一堆，我都懒得给他卖了。 哎呀，你要是真给他把废铁卖了，他能把你锁小黑屋里。 这个您得让叔叔注意防火 啊， 你攒这么多废纸，对吧？ 好，再来看一下赵老板啊，大老板， 赵老板还 有大老板来了，看还有什么舍不得扔的啊？说我家有一个用了20年的折叠的圆饭桌，特别重。我16-17岁的时候，我一个人都搬不动这张饭桌。火，你水泥板的吗？说等我20多岁了， 折叠吗？ 20多岁参加工作了，挣钱了，想把这张桌子扔了，给爸妈换一张轻便一点的。可我妈不让，说这老式的呀，它结实，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家放着。我妈就是舍不得扔， 扛不动吗？ 偶尔家里来客人多的时候，也搬出来用一用，就是一样是巨沉。我现在已经30岁了，不过听你们今天的话题，想想这张桌子，哎，还挺有纪念意义的，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搬不动的桌子的场景啊。 哎， 这个留着倒没，因为它折叠起来也不咋占地儿， 嗯， 是吧？ 嗯啊，哎呀，还赵老板，嗯， 这可以留着啊。 对对对， 像鸿雁说，哎呀，这个鸡肋东西有点多， 嗯， 前几天扔了好几个枕头，捐了一堆衣服，送出两床被子，还觉得有给螃蟹不给我都，哎，枕头别扔啊，这枕头比如你比如说它不好枕了，你可以当靠垫用啊。 哦。对对对对对， 哦，当然了，如果是荞麦皮的当靠垫，可能有点硌得慌。 不，我反而喜欢荞麦皮当靠垫，为什么呢？它能够支撑得住，有那 靠垫 啊，对啊，当靠垫它支撑得住啊，就是你把它立起来， 哦， 你把头枕在上面，它撑得住啊。那个软绵绵的不就塌下去了吗？ 哦，你说是靠脑袋的靠垫是吧？ 啊， 我说是靠腰的。 好，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外公就说了啊，外公长，嗯。就说 叫有这叫什么名字，占谁便宜呢？ 说这个扔东西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应该是每个北京租房族的通病吧，至少我是这样， 哦， 刚搬进来的时候东西屈指可数，随着时间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多， 家都是这样， 收拾的时候真没怎么用，然后也不舍得扔，总觉得以后还用得着，其实也没用得着，就压箱底了，地方一点点变小，不过下一次搬家的时候就会扔很多东西， 哦， 如此循环，就是有一叫什么穷叫什么？穷家破户值万贯，好像是什么东西？ 哎，对对，破家值万贯嘛。 啊，对对对对，嗯， 你看看，祖国各地都注意节俭，多好！而且这个是一个交流啊，你有意义的东西真的留着，比如忙里偷闲，在咱们看来已经是大姐，就是大姐这级别， 嗯， 就是差着辈儿。 哎， 但是人家讲扔东西是这样，我们两口子是各扔各的，都不干预。 啊， 主要是我老妈，就她还抱怨她嘛， 啊， 啥都舍不得。前几年趁她回老家，我把她房间给装修了， 啊， 该扔不该扔的都给扔了。 哎呦呵， 扔的我都记不得，我都扔啥了？ 好， 老妈回来，对呀，啊，说你们知道她要什么吗？ 嗯， 70年代的煮奶锅和擀面杖。 嚯， 不依不饶的给我说急了，我说行。我给您赎回来还不行吗？ 哦， 我心里说了，我哪儿赎去我？ 哎，你还骗老妈，哦！我要是你妈，哦，我现在还追着你要。 擀面杖别轻易扔吧，它肯定有用啊。 对，擀面杖，尤其以前那个老擀面杖啊， 好用。 它那木头都不一样， 对， 那木质都不一样。 再看，哎呦，这不是红木？ 对，梨，哎呦，黄花梨的。嚯， 哎，你知道吗？你看过那个央视有个叫鉴宝那个节目 啊？我知道， 就有一天有一个人拿了一个东西。说您看看这是什么呀？ 嗯， 这专家看了半天，说你这干嘛来着？说我们家一直把它当案板， 哦， 翻过来一看，才发现是原来那个县衙里边写着什么回避那虎头牌。哎，然后那专家说，可以说你这个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案板，啊，你这个是用银杏木做的案板， 哦， 这个银杏木长得很慢，它要做这么大一块牌，这个树龄得很长。但是这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案板，为什么？因为银杏木最不爱出碎屑，就你。 哦， 怎么剁它不爱出木屑， 它都没有、 哎、对对， 没有渣渣， 但是它这个背面已经被砍得勾勾卡卡，他说我们常年都在对，后来那天我们家孩子给翻过来去看啊，这边还有字儿， 我想说这家人也够懒的，你们剁了这么多年就不能反过来看看， 那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康熙的那时候的竹编的篮子，人家一直放鸡蛋呢， 哎，好， 后来这鸡蛋坏了才清洗一下篮子啊，发现还有款儿， 哎呀，康熙通宝。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一组资讯啊，您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 本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来关注一下，日前国家话剧院最新原创作品《船歌》在排练厅里展现了片段。那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打造的作品，该剧入选了2018国家戏剧院团演出季的剧目，将于9月21号至25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进行首演。 另外再来关注莎士比亚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暴风雨》，被世人敬称为诗的遗嘱。 嗯， 近日呢，由国家大剧院制作并首演的新版《暴风雨》，以严肃静穆的风格忠实还原了原著空灵苍凉的这个风格。 还有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诗经》采薇、凤凰、阿加与、火山神、近乎正常、马不停蹄的忧伤、小王子、黑与白的证明等等十部这个音乐剧悉数亮相啊。本届演出季将于10月至12月分别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演出，为市民奉上共计34场优秀音乐剧演出。 日前呢，由中国爱乐乐团公布2018至2019音乐季演出排期。在这个乐季当中呢，中国爱乐乐团将上演24场音乐会，包括20场的交响音乐会、3场室内音乐会与一场交响音乐配乐电影音乐会。 嗯， 哦，这个感觉最好了，就你听着这个音乐，看着大荧幕上演电影 啊，对对对， 特别爽。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首部再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 3D 灾难院线电影《集震区》在震后十周年之际正式启动，日前在北京举办了新闻发布会。那电影《集震区》向抗震救灾的英雄和人民致敬。 嗯，另外呢，由庄文强执导、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人主演的电影《无双》即将于9月30号上映啊。那庄文强呢，这个展示出了他为《无双》潜心研究十年伪钞犯罪的深厚功力以积累啊。嗯， 好，再来关注一下，作为中宣部记录中国项目反映中国医疗援非的四集电视纪录片《医道无界》播出之后，在社会上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啊。纪录片《医道无界》全景式再现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医疗援非历程，讲述了中国医护人员面对疫情险情生死无惧，面对灾难困难义无反顾，创造无数生命奇迹的感人故事。 9月1号呢，也就是今天了，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开学第一课将如期登场。创造向未来为这堂课的主题，在以梦想、奋斗、探索和未来为关键词的四个章节当中，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老师将悉数登场。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大家想要扔什么，其他人就拦着呢。 今天这经历大家都很丰富哈。 哎， 肖说了，前些日子搬家，我妈把上次搬家搬过去的八箱东西又原封不动给我搬回来了，关键这八箱东西，这东西八年都没拆过 啊，八年了啊。 听说今天有螃蟹， 哎，我以为你那箱子里有螃蟹呢啊！来看哈，这个还有一位这个勇往直前说了，主持人你好，我要把我爱人原来穿的短裙、花裙、高跟鞋什么没用的东西都扔掉处理掉。可是你们先别说，哎，可是他们说先别扔，万一要用上呢？因为很占地方，现在咱北京的房子多贵呀。他们说先别扔。你有几个媳妇儿？ 而且万一要用上，这都什么意思？ 不是，他是这样 啊。 嗯，他说：“主持人好，我要把我爱人原来穿的短裙、花裙、高跟鞋什么没用的东西都扔掉。可是他们说先别扔， 嗯， 对不对？ 是不是发错了， 这个我如果 不是你别挑了。这个陌生说了， 嗯， 我家呀想换个大床垫， 哎。” 然后我就想把那个旧的扔了呗， 啊啊！ 可儿子不同意， 啊， 说了非要放在客厅，留着在上面蹦着玩儿。 哦， 现在倒是留着太占地方了，我这过去早点。 但是我觉得其实儿子这想法挺好的，就只不过是可能咱这个地儿确实不太，就是如果有真的有其他地儿的话，给他摆那儿。 哎呦，谁家里还有地儿摆一蹦床啊？ 哎，对吧？你要是你新床，你肯定舍不得让他蹦啊啊！香云丸子说了， 哎呦， 我就是特别喜欢扔东西的女性，只要三个月用不上的我就打包扔了，所以家里的东西很少， 啊， 也不堆东西。我老公正好相反，他觉得什么都有用，用他的话说，保不齐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你看所有人都是这句话， 对对对对，这样匹配啊。我捐你就别扔了，咱该捐能捐一点，是不是？ 先接到广告 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这是才第二时段， 第三了已经。这已经是第三时段了，大家聊着聊着非常开心啊！今天咱们聊一聊有哪些你想扔但是家人拦着不让扔的一些东西。好啊，家伙，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接下来这条是我见过的就不想扔不想扔的最奇葩的东西。 来，分享一下 啊！丽丽说，我爸去年买的炮仗没放完，我和我妈说你赶紧扔了吧，可是我爸非要说留着今年接着放，他怕我和我妈偷偷给他扔了，居然把炮仗藏在了床底下。你觉得可怕吗？ 人了吗？ 好像晚上就睡在一炸药堆上啊，然后说我和我妈就偷偷拿水给他泡上都淋了，合着都已经拿水泡过了，说我爸还不知道还留着呢。哎，螃蟹在哪里？你准备怎么着？ 为了家庭缓和矛盾呗。 你准备把螃蟹放那水里边养着是吧？啊，不是，你爸这个一定是，哎，我觉得你爸小时候肯定是就 放的不够， 对对，没放够，就特淘的那种。 但是也是为了见，但是不是炮仗不是能回收吗？这别留着了， 还关键放床底下，好家伙！ 因为别地儿都显眼呀，这要是不显眼，这危险性更大。 对，一不小心腾坐火箭了啊！来， 这要不然是不是给套螃蟹吧？这要不然家里容易闹矛盾， 是吧？ 嗯，而且炮仗这东西一点就着呢。 你说我们送给奖励一套是吧？ 啊， 好，这样我们先公布一下啊，我们螃蟹已经有主了，因为是这样，我们将会每天送出一套。 对对，还有 大家、大家不用着急啊。我们今天呢送两位，因为明天不是直播嘛，我们今天送两位，一位是送给这位丽啊，就是把他爸的炮仗都给弄湿了这位 啊。你瞧您这案子做的，你看。还拿一螃蟹，另外一个呢，我们要送给那个被媳妇儿给骂了的韩卫东， 因为还扣了俩月的零花钱。 对，你就是这两个月，你就吃这螃蟹吧，好不好？来， 好可怜，好可怜、这个。但是大家欢迎继续互动，因为我们继续以后还会发这个奖品。 对， 啊、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 对，隔壁老王说家里有几个腌菜用的坛子早就不用了。 哦， 我扔出去就这给街坊邻居就给捡回来，啊，这个说这挺好的，你留着吧。我看你怎么放，再放那儿，我给你拿回来了。 好。 另外，我们家还有个大水缸，特别的沉，我倒是想扔，但是我自己根本弄不动它。不是，但我觉得水缸这东西，因为比较难得一见了， 啊， 这就别扔了。 但是那玩意儿确实占地儿啊，现在谁还存水啊？ 不用存水啊，你里边放什么零七八碎，你不会把腌菜坛子放进去吗？这不就不占地儿了吗？再说，你把水缸给它倒过来，不就成一桌了吗？ 哦，拿一大水缸，砖缸底儿，但水缸的底儿一般都是那种它有样儿，它不是平的。 你上面在垫块板吗？ 好的，再把不用的菜板。 我感觉我就是这个、哎、什么都往回改了、哎、然后自己还给安置。 来、 哎，哎，不，但水缸别扔了 啊。Emily 说了啊，我女儿的衣服小了以后她不让扔、 啊、 后来呢我改为捐衣服、 哦、 把旧衣服呢放在小区里的捐衣物的大箱子里。 有 既有义务意义又能废物利用。提示一下，旧衣物可以拿到邮局寄给灾区，邮费免费，邮局会提供地址。 哦，这 哎，这个特别好的信息。 对 哎呀，可惜 Emily 没有留电话啊，改天继续跟我们互动，我们送您礼物啊。 人家可能不需要螃蟹，正吃龙虾呢。 哎，好， 紫色流苏说，我儿子有段时间玩那个什么抓娃娃机， 哦， 小朋友由于技术过于太好了， 哦， 抓了两大旅行箱的各种毛绒玩具， 真的假的？ 你说这听着得有多少人得气死？ 对你教教我， 经常是家抓不上来的、嗯、啊，我从来没抓上来过。 嗯， 哎呀，我就想给他扔了。 嗯， 但是我儿子喜欢自己看着。 哦， 后来想到一个办法，他同学过生日啊，我就鼓励他，哎，你选一个当礼物送给同学多好啊，你抓上来多有意义。哦、哎，慢慢慢慢，哎，反正等于扔了。 哎，这特别好，这特别好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妈妈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 原来是赌，后来。 对， 疏导 疏导、啊、 对， 而且 还猪流出去就行， 还培养了孩子的这个叫什么叫分享精神、 对对对对对 对吧，特别好，向这位妈妈学习， 说明儿子也不错，都送出去了、嗯、 对 吧，化整为零、 一路花香出来， 到别人家 说说我妈呀，我妈喜欢的怎么破都不能扔，我妈不喜欢的随手就给你扔了啊， 这是一个霸道的妈妈、 对，我妈总留一些罐头瓶子，一点用都没有，要扔就急，但是因为我买的鞋她认为不好看，才穿一次，周日回家就给我扔了。嚯，总结一下，要扔东西时就不能商量，成为既定事实，就算扔成功了，我已经起锅了，就等着螃蟹了啊！ 我说怎么能说到起锅了？ 对对对，好，他妈这个完全，他妈这个都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为了这点钱的事儿， 因为那鞋肯定比那罐 对 罐头瓶子那个是我的权威， 不是这个我的爱好。 嗯，哎呀，是不是有什么封号啊？嗯、咱妈， 哎、好， 最近。都在这个十月云儿说我家想扔的包包还有不穿的衣服、 啊、哎呦， 在我爱人不在家的时候我给他扔了， 哎呦你可以啊， 我是女的 啊， 等我老公回来的时候想起来已经找不回来了、他那一百个不高兴啊、得叨叨你半天，嘿，我就装听不见。 哎，我这你哎，我还以为，我本来以为发微信的这是个男的， 啊、 我给他以为他给他媳妇儿扔包呢，合着是一媳妇儿给老公扔包。 哎，你 这包你们怎么这么不地道呢？啊，我们男的一共几个包啊？对不对？你说 你 们那个十天八天买个包啊，就五天六天买个包，好家伙，还把我们姐有的几个包给扔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不扔你的包，我包往哪放？ 哦。 不是这包怎么就我现在就发现了，大家要么捐要么是交换、要么是给他卖了二手物品， 嗯嗯， 虽然说有投诉啊，您跟人说清楚、 嗯、 就别随手就扔，你说是不是？ 没有，这肯定是可能没法用了啊。再来看一下小荣蚊子一直在说呢、 哦、说好几遍了是吗？ 对对对啊 啊，前几天我把椅子两把还有音响、功放音箱全扔了， 那、 就是家人同意我扔的啊 啊、好 那是不同意你老念叨 嗯。好，来 这个我就舍不得，有点心疼了。 哎呀，这个音响哪扔的呀？ 啊，我好烦恼 啊！ 怎么办？怎么办？因为音响好久不用了。 嗯， 我就扔了它吧。 对，他还想扔是吧？还没扔。好，我告诉你个地址。 哎哦、太想扔了啊、哦！还没有扔。 对， 你别扔，别扔，别扔。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2018年是中国科技馆开馆30周年。那8月末中国科技馆特别举办了馆长带你走进科技馆，中国科技馆第5000万名观众参观体验活动。5000万名啊。 对对对对对。中国科技馆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科普场馆。 嗯、 老馆呢在安华桥啊 ,88 年开的馆。上世纪了， 嗯， 中国科技馆目前已经经历三期建设与发展，在一期和二期建成开放的20多年，一共接待了观众2100多万人次。新馆是三期工程，自2009年9月16号开放至今，已经累计接待中外观众大约2900万人次，其中今年8月12号创下单日观众接待最高峰，达到了57382人次。 妥。 一天呐、啊，天呐、中国科技馆馆长殷浩表示呢，这些数字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和科普工作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公众对提升自身科学素养有着强烈的需求。 嗯， 我看谁是那第5000万名观众啊？ 哇， 咱们是不是可以去 我们当5001吧。嗯，来看一下这个以高山草原旖旎风光为而著称的青藏草原东南缘小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 对对，青藏高原高原。 对，正在打造一片 打造新名片。 一张新名片啊，叫世界顶级天文旅游目的地。 哦， 因为随着海拔这个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在稻城县的开工建设，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镇太阳风射电成像望远镜项目，听懂了吗？ 特别像一个八卦， 就反正 子午工程二期圆 环 镇 太阳风射电 不是太阳 太阳风射电 成 像 望远 镜， 对对对 啊，然后这个选址落地就落地在这个地方，那稻城将会成为开启星空之门的密钥之地啊！在不久的将来，天文爱好者将可以乘坐透明观光车穿行在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上，欣赏高原自然风光，探索宇宙的神秘啊，星辰， 好想去啊！我跟你说，懂这个天文的朋友特别有魅力。昨天我们出门一抬头看，哎呦，我说那什么星那么亮？旁边马上一哥们说，这是火星。 哟，但是你知道吗？我不敢看， 为什么？ 我不敢看宇宙，因为我看完了宇宙，我就对于人生啊、存在的意义啊、人类这个时间啊、未来去往哪里啊、从哪里来，我就会产生思考。 嗯， 我一思考我就不想活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嗯。 我的天哪！ 对， 这么多伟人都思考过了，这到您这儿去思考， 他们没有思考透。 哎呀。我看你要透了，主要不是思考。我那朋友解释的都，我说那为什么是火星？因为它发红光嘛，你看它有点黄。 嗯， 我说你这说的话有逻辑吗？ 它 发 红 光吗？红 光它有点黄啊，这听起来有点像炒鸡蛋。 但是它因为肉眼观测是这样的啊。 对啊，这个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地方啊， 这个就应该说这人是确实是活该了，做的也。惩罚也对啊！近日，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则四名男子肆意踩踏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内彩色丘陵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嗯， 据了解呢，这已经是抖音上第二次出现游客在七彩丹霞景区私自进入栈道以外区域的视频了。 嗯， 8月13号呢，就曾发生一位女游客翻过景区护栏，在丹霞彩色丘陵地貌上拍照的不文明现象。日前，张掖市委外宣办发布了通报，张掖市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邀请相关专家对地质地貌进行了鉴定，将排查景区防护栏。截至目前呢，四名游客已经向临泽县公安局自首。现场调查，四名男子踩踏的地方属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未开放区域，周边部分地段围栏已遭人为破坏。张掖市委这个市旅发委回应说呢，涉事的游客有可能进入不文明游客永久黑名单。 哎，做得好， 你就别让他去了。 对，你既然这样的话，尤其是像这种就是为了故意哗众取宠，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危害的，他故意这样干， 你说 对吧？他不是说一不小心踩进去的，或者怎么着，像这种你也别出去旅游了，在家待着吧， 粘稠 吧。 你说这不就是俗话说的臭不要脸吗？ 就是这种 还往外宣传， 这种也该扔了。 这种视频的这个直播平台，我觉得也应该让他自己。 小编也分不清那是哪儿啊？ 哎呦我的妈呀！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再来看看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扔的东西啊？ 对， 说一说邢红辉的吧。说听我亲家母说啊，我家姑爷他就不让扔东西。有一次他要扔掉一个旧五斗橱，然后人家都给钱了，正要搬呢，正好儿子 卖了 啊，正好儿子放学回来，一下扑到橱上大哭啊，就是不让卖啊，只好把钱退了。那个五斗橱至今还在，关键是还遗传我外孙子啊，他儿子三岁了，三岁的时候家里换洗衣机，人 家搬旧的，这孩子拦着，后来看看拦不住了，大哭了半小时啊、哦！这好家伙，这一家子真的遗传 太会过了。 不是你，关键他念旧，你知道吗？ 对， 念旧啊！您这姑也挺好啊， 五斗竹趴在那柜子，姑估计买这五斗竹人、 啊， 人收的人都得吓坏了。 好，您这跟这五斗竹 还是还给你，我不要。 对啊，咱来看看还有其他人。 这个 HY 哥说，我有一件长袖的棉毛衫。 嗯， 棉毛衫是不是保暖服啊？ 就是、棉的。毛线衫 是什么呢？领口和胳膊肘都破了。 嗯， 我想把它扔了。老妈说刚有一点破就扔了，多可惜。 嗯， 于是我拿出来剪刀针线，把破的地方剪下来，呵，缝成了短袖圆领 T 恤，又穿了两年。 哎呦，好。 这个好，这好逗啊！ 等于听妈妈的话，对吧？这新衣服又 在妈妈这个方向指导下啊，您进行了实操。 看一下经说了啊、我老公啊，一直都收着他儿时的那些游戏机，红白机、土星，还有什么 PS One， 什么不能玩了也不扔。你这个这个千万别给他扔了。我跟你说，你这个要给他扔了，真的动 要用对， 真的动他命根了。我跟你讲， 这不要，不是他应该也不太碍你事儿吧，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 就让他塞到 这个都是他的童年记忆啊。你要给他扔了，就把他的童年扔了。 咱俩明显带有这种人，一说扔包，咱就啊扔不扔？这种倾向。这个邢红辉说，我结婚40周年了，记得第一次和丈夫吵架就是因为扔东西。 嗯， 我是嫁到他们家的嘛。 嗯， 那个年代也没有买房的，婚后我整理物品，发现许多坏了无法用的东西，而且都是他家别人用的。现在人家已经不在这个家里住了，就说扔了吧。他说不能扔。我说这破烂你要它干嘛呀？他说我们家的东西没有你们家东西好，你们家阔我们家穷。你这么说可不得吵架、后来越吵越凶，好几天都互相不搭理对方。那是从交朋友到结婚第一次吵架，至今记忆犹新。 哎呦，那我估计 说的太狠了， 肯定是当时啊，就是家庭条件还是有些悬殊，这个老公当时还是颇为敏感。颇为敏感。 对，尤其您一句破烂， 哎， 他不愿意，他就说出了这么多。 他就说凭什么说我们家的东西是破烂啊，对吧？哎，所以大家扔东西的时候注意措辞，好吧？尤其你要扔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也不能说这么好东西留着干嘛？都 扔了吧，你这些宝贝不要了吧？扔了吧？啊， 你这不吃饱撑的吗？ 对，再来看一下啊，紫丁香说了，几年前搬家，我把几大包旧衣服留在旧家，准备收拾完新家返回的时候去扔掉。父女俩一听，立马开车返回到旧家，让从众多衣服里往回捡，两个小时后拉着满满几大包旧衣服回来了，我都快哭了，今后只能一件一件偷偷的扔哈、啊、化整为零啊啊。 汉唐说，我说一下，我老公不是扔旧的，而是把我刚买的鸡蛋电动搅拌器， 哎呦， 连废旧盒子一块给我扔了。 嗯， 我的搅拌器呀、啊，他就不觉得这废旧盒子变得特别沉吗？就是那盒里有东西、啊哎。 我跟你说，汉唐，你就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再也不做饭了。说我不做饭了，伤心了哈、 哦！ 我买回来的给你们做饭的东西，你们竟然给我扔了，不做了。 这个你该能找回来呀？ 什么找？ 搅的搅拌器。 扔到垃圾桶里的搅拌器，你再给我搅回来，搅什么呀？这是，我不干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说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吧，啊，不是，说说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奇闻异事吧，啊， 对对对， 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经常会说，哎，我记得。听过最感动的几条短信互动，就是说有几位朋友他们正好是抑郁， 心情 那个现在抑郁的时候啊，听我们节目整个的症状减少了很多，让我们心情特别愉快。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个话题，说这个笑一笑十年少，这是真的吗？ 啊啊、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多笑真的能够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吗？笑是情绪的一种外在表现，而情绪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说呢，即使在不快乐的时候微笑也能够带来喜悦，也有助于提升情绪。心理学的情绪理论认为呢，生理体验能这种激活心理感觉，也就是说人不只因快乐而微笑，反过来还能因微笑而变得快乐。 哦， 笑容表达心情愉快和一些满足感，对于心理状态有正面影响。养成每天微笑的习惯，会让愉悦满足的感觉伴随你，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善不良情绪。 哎，这个我倒是之前真的有看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如果大家现在也可以试一试，就如果你即便是现在没有任何事情，你把嘴角向上扬，就做出笑的表情，你的人就哎，就试着他心情会好一些。你试试，你们试试，就是现在没什么事儿，你就笑一下，就是做出微笑的表情， 哦、 你都会觉得有一点，心里会有一点反应。 我给你一个建议， 嗯， 你以后那个观察宇宙的时候就哈哈大笑，这样就不会有不想活的想法了。 对，我没事，我不是，我那个不想活不是说我这个人生苦短或者苦闷，而是我觉得。就是我应该 太渺小了， 就归到宇宙当中去 融化掉。 哎，对对对，我会大笑着离开的啊。 那你就使劲笑，我看周围的人就能容忍你多久。 来看你，哎，你别说，大笑治疗法，各位听说过吗？ 也是有的， 有的。在1995年，印度内科医生买单卡塔里亚，这个卡塔利亚首创了大笑治疗法。他通过控制呼吸，并且配合大笑，有利于健康。现代人的生活被高压力、快节奏所充斥，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笑啊，笑都没时间了， 听我们节目啊。 哎，我们更需要通过大笑来缓解压力，减少孤独感，并且增强自信。另外，笑和哭是一对分不开的搭档，但哭通常会被认为是情感脆弱、意志不坚强的表现，其实这个观点是错的。哭和笑一样，都对人体健康有益处。哭泣可以让悲伤而产生的皮质激素和催乳素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随着眼泪排出体外，所以悲伤的时候你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啊， 对，比独自生闷气啊，把悲伤埋在心里那就轻松多了。 对、 啊、 其实 你要聊笑突然让大家大哭一场， 就是你当然这两个最好不要一起试啊，你千万不要在那地方啊就哭。 哎呦，那可有点吓人 啊。 就不是，你可以那么哭，就像你抱住一个五斗橱一样、使劲的嚎啕大哭，不许卖，我不要你们卖。 哎，好吧。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扔东西的事儿 啊。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送给所有今天开学的小朋友们。 对对对，但是听着也像家里留着东西，就早晚会成为希望的，它会有用的。 不要，这个千万不要，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啊？ 邢红辉说：“我解释一下，棉毛衫就是秋衣，棉毛裤就是秋裤。” 哦、 把秋衣改成了一个短袖 T 恤啊，那是可以 哦。 你看人手也巧，真的 棉毛衫就是秋衣呀、 啊。啊，对， 棉毛裤就是秋。 南方好像是这么说一 般。哦，好，又想学问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最是太极精推手就说了啊，我妈不让我扔她攒的那些破盒子，那些盒子她又不用又占地方，偷扔了几次她还对我发火，后来我偷扔了就说是我妹夫扔的。我妈疼我妹，诶，自然就不敢发火了。是这样，你妈疼你妹，你干嘛卖你妹夫呢？对吧？ 对，你就说你妹扔的。 你说你妹妹扔的不完了吗、 啊？可能她觉得妈妈容易跟妹妹对峙，她不就露馅了吗？ 哦、 妹夫隔一层啊，不能还跟女婿对峙，这事儿不值当的。 哦， 但哦，这是心里怄上气，更不好了。 嚯，哎，对你这个简直太狠了，你这个 这是。